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2集。当时柳福一对他讲过，若是媚女被人辜负，就会与体内分裂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妖魂，名为怨女，本性极恶，为祸四方，捉妖人避之不及的对象。却没想到这样的巧。柳福一颔首，还在观察他的神色。慕容儿是媚女，她说的那座故乡的山就是极北之地的麒麟山，存世的媚女数量很少，她就是其中之一。 哦， 林妙妙思忖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，垂着眸子嘟囔，不知是惊异还是茫然。 那木生就是媚女的孩子了。 他的大脑飞速运转，慢慢地印证着这个事实。难怪啊，在第一个记忆碎片中，他可以神出鬼没地钻进青衣侯的七香车，难怪他头发一长，红光一闪，就能杀人于无形。那蛊惑人心的力量不是邪术，应该是天赋了。那发带呢？原先他以为木生是借了发带的力，现在看来，那发带怕只是个把门的闸口。厅内静静地燃着熏香，花窗外人影动了动，一脚擦过了茂盛的兰花，刚结出的一只长长花苞扑噜噜地滚落在地。少年将背抵在墙上，闭上了眼睛，努力地想要勾起唇角，嘴唇却颤抖着，连一个讥诮的微笑都没能完成。果然是半妖啊。拥有这样的血统，却在嫉恶如仇的捉妖世家长大，手里沾了无数妖物的血，可却终究不能被世人所容。他隐约猜到了自己的宿命，可是终于被证实的这一刻，仍然生出了一股深入骨髓的孤独。过去的十几年，终于全部被判定成了不足道的笑话。不论哪一方，都不应该多余出他这样的怪物。他转过身，透过花窗的缝隙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林妙妙低垂的眉眼，搭在墙上的指甲泛白，他眸中的黑是旋转颤抖的星河，极端危险。现在他放在心口的女孩终于毫无掩饰地知晓了他惊天的不堪。他知道没有勇气听下去了，哪怕他皱皱眉都会如一记重锤砸下，可是他迈不动步子，发疯似的想看看他的反应，不敢奢望，却忍不住幻想。 妙妙， 柳福一有些担忧他长久的沉默，身子轻了轻。 怎么了？ 没有。 妙妙抬起头，语气又轻又缓，像是在暖融融的午后讲故事。 我在想。 柳福一对他过于平静的反应有些吃惊。 想什么？ 他蹙着眉，含着微不可闻的叹息，抬头一望，声音仍旧很轻。 我在想呀，那子期岂不是很可怜？ 屋内屋外的人一并默然，一时间窗外落叶沙沙由外而内传来。 做人有做人的快乐，做妖有做妖的潇洒，他夹在中间该往哪儿去呀？ 阳光轻落的室内，女孩歪着头，眼中有真诚的疑问，随即又陷入了沉思。慕瑶没有想到妙妙的反应竟是这样，顿了顿，试探着问： 妙妙，不怕吗？ 林妙妙看了她一眼： 慕姐姐怕吗？我闯南走北，见得多了，自然不怕。 她的脸色很难看， 只是有些诧异罢了。 慕瑶觉得，自从慕生在那天夜里爆发以来，他的心也跟着变得越来越宽了， 几乎有些破罐子破摔、自我放弃的意味。别说半妖，哪怕他就是妖，难道他还能提刀把养了这么多年的弟弟砍了不成？就算他想，手也是举不起来的。哪怕躲远点儿，眼不见为净，也不想直接对上他。这几个月，他一直活在自我怀疑和心理矛盾中。是啊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他不就是他吗？是人是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，慕瑶心想了，可是你不一样呀，你是他的妻子，人妖殊途，终究……柳福一捏住了慕瑶的手腕，他没有说下去。柳福一接着道，赵公子你也认得，就是赵太妃的弟弟青衣侯。白色发带在风中飘飞，木生的腰斜抵在墙上，手指点在花窗上，贪婪地描摹着妙妙的轮廓。他的眼尾上挑的那个小巧的勾，罕见地勾住了一点暖色，侧脸恬静，像一块被抚摸的热乎乎的暖玉。长睫下黝黑的眸子沾染了阳光，倒映着一点迷乱的光晕。他说，是人是妖都没关系。只这一句话，就像垂死的囚徒被判了缓刑。随即他看见林妙妙诧异地抬起头， 青衣侯。 他惊愕了两三秒，那双明亮的杏子眼不自然地眨巴了两下，眼皮发红，飞快地垂下了眸，越发像只兔子。 怎么了？ 柳福一吓了一跳，知晓一个人的身份竟然比知晓一个妖更让林妙妙吃惊。 哦，没事儿。 林妙妙的手指交握着，看着地板，胸口里仿佛有一只手在揉着她的心。林妙妙想，亲人背离，父子相杀，至亲面对着面都认不出来，只当仇人薄命，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？他又出神想了，倘若一切顺利，黑莲花本该是赵家的小侯爷呀，锦衣玉食堆砌，被恭维，被祝福，被包围，鲜衣怒马，自由自在地长大，父母期许，明知子期。柳福一担忧地盯着他。 哦，没事没事，柳大哥接着讲吧。 嗯，我曾经对你说过，媚女隐居山林，一旦流落于世，必会招致灾难。 啊，是因为怨女的缘故吗？ 嗯，也不全是。媚女天生地长，妖力巨大，只是一旦怀孕生子，妖力便会大幅度削弱，甚至会失去妖力。他们的孩子即将继承，或者说是剥夺母亲的妖力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